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正好砸在您头上，这个机会、 哎、你看说吧，不可能吧，是不是、啊、 这个机会很难得啊、嗯、我们这个是数量不多、嗯、要给大家 限量， 对，30名额，就是前30名额， 是这样，我明确的告诉您，可以199拿走6罐的只有前30位朋友，31名开始还是199拿3罐，恢复正常。 对 对，等于是厂家做一次特别的促销活动、嗯、通过咱们北广的平台，所以前30位是可以199拿走6罐。 对，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们这个组合不管是他拿走3罐还是拿走6罐啊，199块钱， 嗯， 全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您可以收到货以后再看， 踏实放心， 踏实放心， 踏实放心。 今天呢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的信念，就是给大家推荐好的商品，同时呢让大家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你这可不是实惠了，这有点捡漏的意思了，说是吧，我这有点捡漏的意思了。但是只有30个名额啊、嗯、是有这个不是后面的名就订不到，后面的人还是199可以订3瓶， 对 啊、3瓶，但是我们前30位呢是有一次特殊的活动的，因为人家第一次来咱北广、嗯、然后人做一次特别的这个算让利吧，算宣传，吃得好你给人传出名， 嗯， 199可以拿走6瓶。 199 我跟你说，这野生的呀和那种完全不一样，黑枸杞我也见过、嗯、然后你知道这个野生这个罐打开这个罐之后里边还有一层密封， 对， 然后你把那个密封条撕开之后、嗯、你瞬间就会闻到天然的枸杞的果香味， 对，而且这个味道是非常浓郁的， 对，特别香、 嗯、特别香、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野生采摘的， 嗯， 同时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这么敢打掉保票说它是野生的， 嗯， 因为我发现啊在市场上有一些物粮商家，就是说这个枸杞，黑枸杞， 嗯， 它的颜色呢没有那么深， 嗯， 没有达到就是说黑枸杞的这么一个程度， 嗯， 所以呢它在外边染色了，但是今天 熏蒸染色上色， 熏蒸染色上色了，今天我就教您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真的黑枸杞。 哎，长知识，哎， 长知识吧， 嗯， 我教您一下，您可以在家里边呢准备一杯这个纯水矿泉水， 纯水、啊、 另外呢一杯呢放上小苏打， 哎，家里都有、哎、 家里都有、 嗯、 这样呢把这个黑枸杞呢放到2杯水当中， 嗯， 它泡1到2分钟以后， 嗯， 您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这杯矿泉水、 嗯、 它颜色呢会变成有点发紫的颜色， 嗯， 因为这个营养物质析出嘛，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杯水它的这个性质是中性的， 嗯， 但是看放了小苏打的那杯水， 嗯， 它会变成有一点淡蓝色的感觉， 嗯， 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的嘛，所以以此来判断它是有这个黑枸杞的特性的、 啊、 但是我们在市场上一般买到的说劣质的黑枸杞，经过熏蒸染色的黑枸杞、 嗯、 您泡到2杯里边以后它的颜色是一样的 啊，明白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的这样的没有经过熏蒸的黑枸杞，无论放到碱性水或者是中性的 pH 值的水当中、 嗯、 它会析出的是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根据它的酸碱度会调节颜色， 对， 两杯是有区别 的, 是的， 您记不住哪是蓝的哪是紫的没事儿、 嗯， 但是您记住两杯颜色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您买到了染色，它是色素的，是人工色素的析出，所以无论它酸性碱性的它那水都是一色， 对， 这就是检验这个黑枸杞是不是天然的黑枸杞、 嗯、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天然颜色的一个重要方法， 是不是质量好的黑枸杞，您吃到身体以后能够对您身体有帮助的黑枸杞。 所以您想啊，您那胃里胃强酸的环境您那个胆分泌的胆汁是强碱的环境、 嗯、 在酸碱环境当中，这黑枸杞下去是分泌的里边的花青素啊， 对， 分泌的里边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 嗯、 那黑枸杞您要吃错了下去之后，那分泌的全是人工色素。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帮助大家去判别， 嗯， 在哪能买到这个好的黑枸杞， 在这儿啊， 在这儿、 啊、 对，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啊、 嗯、 今天不光质量好，不光是天然的黑枸杞，不光您能在这个黑枸杞里边汲取非常珍贵的花青素， 嗯， 而且您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享受到非常实惠的价 格。今天的实惠真是太实惠了，我跟大家说，这一盒里边40克野生黑枸杞需要半斤以上6两多的鲜的黑枸杞直接大太阳天晾晒而成，就这么一小瓶， 是 就这么金贵，这一小瓶卖多少钱，这小瓶40克就卖您200块钱，你在市场上去看去吧、 嗯、 但是因为是野生的，来自新疆野生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北广、 嗯、 给大家多少呢，一小瓶 199，6瓶 一小瓶199，但是今天6瓶199，相当于市场的3.3折。 对。但是这个名额也是靠抢的，因为只有前30名才能享受到199带走6瓶。如果您在30名以后，啊，一组价格199带走3瓶， 您别沮丧啊！30名以后也别着急，因为一组的价格199带走3瓶已经很值了，已经是市场的3.3折了。前30个如果有机会抢到的，那真的是捡漏了，因为是厂家做一次特别活动，相当于一组的钱让你带走2组，吃好了传名，这是第一次来北广做节目才有的这么一次活动优惠力度。 来来来，把我们这个电话给大家报出来啊，400-015-5151，400-015-5151，您记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美好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酒、美食、健康的养生品。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在10月9号至10月11号展开金秋大促，新老用户进微信商城即可领取20元至200元的立减优惠券，最高立减20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领取优惠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RD 的罐头产品啊，可以说是在北广购物一直畅销热卖，非常的受欢迎。而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特价的这款产品，你以往可能都没有吃过，它是RD全新发售的牛肉午餐肉，只在北广购物抢先发售，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尝个鲜。 是的，那么RD的产品呢，我们并不陌生哈，但是RD的牛肉午餐肉罐头啊，这个产品呢，应该也是我们推出的新品，那也足以看得出来这个RD产品对于我们北广平台的看重了。 确实如此，因为北广购物的会员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这个RD的产品，所以说特别为大家抢先发售啊，我们就选择了北广购物，让大家首先来尝鲜。那今天啊，首先我们所有的牛肉啊，给大家用的可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夏洛莱牛，被誉为牛肉当中的上品。我们所有的那种牛肉啊，都非常的鲜香，包括在现在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包括高档的西餐厅里面，你卖到400-500块钱一份的那个牛肉牛排啊，是用的夏洛莱牛来制作的。 因为澳大利亚确实呢，它有非常广阔的草原，而且水草非常的丰沛哈。它的很多的畜牧产品呢都是自由的放养，所以确保了它的牛肉它的安全和健康，而且澳大利亚呢保障措施也非常的严格，因此呢用澳大利亚的牛肉来做的午餐肉的这个食材啊，确实是非常非常棒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因为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例疯牛病、一例口蹄疫，他们的这种制作啊非常非常的严格，所有的牛啊都是有身份证的，在他们的耳朵后面都会有一个编码，从他们出生到他们的放养到他们的屠宰，全程都是可监控可追溯的。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牛肉被称为世界上非常非常安全的牛肉。而今天啊，我们选择的不光是夏洛莱牛啊，而且是牛肉当中非常精华的那个牛腱子肉，只占到整头牛的10%，但是它更有营养，更加好吃，那个肉质啊更加鲜嫩。今天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来给大家做成的这个午餐肉啊。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是更大罐的包装，是340克的， 对，非常大， 不是以前那种100克的，所以说今天这一罐相当于平常买的那种小罐头的是3-4罐左右呢。打开以后里面全都是一整罐一整块的啊，我们的整个的牛肉的午餐肉在里面，你切成片啊或者直接吃啊都非常非常的香，因为那个肉质啊特别的细特别的嫩。而且很多北广的朋友反映说不喜欢吃辣，说太辣了，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全部都是原味的，一点都不辣，只有牛肉的香味在里面。 是的，这个选材呢非常的讲究啊，同时制作也非常的精良，味道调的也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实惠， 是 里边没有什么汤汤水水的，就是一大块的午餐牛肉哈， 没错， 所以非常实惠。而且刚才呢世鹏也说了，每一个 这个牛肉罐头呢，它都达到340克啊，一大块啊，所以呢量非常的大。像在市面上的这一罐的话，要50多块钱呢， 58块钱一罐。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给大家带来呢是足足的12罐，就已经要花到将近的600多块钱了。 嗯， 可是今天是因为是我们新品的一个推广， 是的， 新品的抢先发售，所以说我们是买12大罐送6大罐， 嗯， 给您做到足足的18大罐，超市要卖到1000多块钱，可是今天不要1000多，不要500多都不要，299元，让大家带回去，足足的金含量有到12斤多了。 是的，是的。那么市场上的一罐就要是58元， 没错。 那么18罐的话呢，就将近1000元了。但是今天呢，一共是299元，2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呢，如果您多组订购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像保存起来也比较方便，搁冰箱里也可以，在常温下只要不暴晒、不过分的潮湿，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你像这个午餐肉啊，我们这个中国人也好，或者什么北京人也好，对于这个午餐肉啊，还是非常的有情怀的。现在有时候经常出去玩呢，还会买那个猪肉的午餐肉， 哎，大家都很喜欢吃。可是普通的一般情况下，午餐肉都是猪肉的，而且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淀粉。第一个不是特别好吃，第二个呢，营养也不是很够。可是今天二弟用的是牛肉，下洛来牛给您制作的那个午餐肉，味道更鲜美更好吃了，而且营养价值会更高。其实有的时候你中午来不及做饭，或者是不想下厨房，因为天气太热了，整个烟熏火燎的，你做了大半天可能做好了都不想吃了， 哎， 这个时候呢，咱们直接做个午餐肉的这个，做个米饭呀，做个面呀，都特别好吃。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每天中午你要去这个上班的时候要去买盒饭，要去外面订外卖，都得花个20-30块钱，而且不好吃，没有营养。但是今天啊，我们带个午餐肉，哎，你就可以一起来吃，或者是你跟同事可以来分享，因为一大块340克呢，你一个人一顿可能都吃不完，可以吃好几顿呢。 是的，二弟牛肉午餐肉啊，又推出了在我们北广平台，所以呢，我们在主品加赠品18罐的这个基础上的价格还非常的优惠。那么市面上的一罐这个340克重的哈，就要58块钱。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共18罐，也就299元，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过日子呢，咱们就要一分一分的算计哈，非常非常的实惠。 是， 这个机会呢，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市面上很多的午餐肉的罐头食品呢，它里边过多的搁了一些这种淀粉啊等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肉味了。但是这个产品我尝了，真是浓浓的牛肉香在里边。 没错，因为今天啊，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牛，而是澳大利亚的夏洛莱牛，它被誉为牛肉当中的圣品。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污染，蓝天白云，空气非常的好，我们所有的牛呢都是放养的，奔跑在美丽的大草原上，它从小吃的是青草，喝的是山泉水，所以说长得非常的健壮，所以说那个肉质啊真的是又细又嫩又好吃。而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让大家尝尝鲜。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光是一些上班一族呀，包括中老年朋友呀，为了方便来吃，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来说的话，平常你开车真的是很辛苦，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时间去吃饭，哎，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午餐肉带上就特别特别方便，而且又香又好吃，关键是给你补充了一天当中你所需要的 营养，而且特别解饱， 是， 你知道吗？你像这个午餐肉，我告诉大家，有一些这罐头食品里边呢，你打开以后里边汤汤水水的，油啊什么都占分量， 没错。 它这个呢，打开以后既没有什么汪汪的油啊，同时没有什么辅料跟着占地方，就是一大块牛肉似的， 没错。 所以真的非常实惠，而且呢，比如说你做三明治啊，做汉堡啊等等，切几片啊，然后再搁点什么这个生菜呀、搁点这个西红柿啊等等的，哎，就是三明治啊，汉堡包就做成了啊。早餐的时候啊，或者下午饿了啊，咱们都可以去吃一点啊等等，当饭吃也是可以啊， 真的 是非常非常方便又非常实惠。 而且我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我就是比较喜欢把它做成那个凉拌牛肉来吃，哇，特别的香。而且现在在网上啊，有一个特别网红的做法啊，就是把这个牛肉全部都切成片以后，放上葱姜蒜辣椒，然后用油一泼，哎呀，不光是 这新吃法， 色香味俱全。 我就是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呢，